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农历2月16，北京晴，14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张德江主持。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举行，俞正声主持。 刘云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代表团审议。 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逝世92周年。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7篇，健康中国如何保障你我。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出席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央广记者王亮报道。 会上，厉延明、唐红、李贤玉、冉崇伟、张玉林、王波、华明、高尚国、荣桂清等9位代表主要就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发展，提升新型作战力量创新能力，推进联合战役训练创新发展，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推进国防交通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 党的18大以来，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围绕实现强军目标，统一思想，抓紧工作，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我军建设呈现崭新气象。 习近平强调，科技进步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事发展走向。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我们也必须增强紧迫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紧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 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一些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科技兴军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推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 习近平强调，推动科技兴军必须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加强同国家战略规划对接。 党中央已经对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出了战略决策，制定了一系列规划，为推动科技兴军提供了重要指导。我军要结合贯彻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找准目标、路径、重点和突破口， 要坚持实战牵引，体系论证，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的水平。 习近平指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要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要强化军事需求牵引，最大限度实现民类军用，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这篇大文章，发挥国防科技转化运用最大的效益，形成多位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合发展布局。 习近平强调，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对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发挥国家教育资源优势和我军院校特色，健全军事人才依托培养体系，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构建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以军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格局。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路要继续走下去，同时要坚持军队需求主导，聚焦紧缺专业、重点高校、优势学科，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要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不断壮大人才队伍。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集中统一领导。 要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儿、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要弘扬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汇聚起科技兴军的强大力量。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方面，要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的支持。 现在你是？ 现在我是营里的教导员。 会议结束时，习近平亲切接见来自基层部队的部分军队人大代表，了解他们学习工作情况，勉励他们立足本职岗位，结合工作实际，努力学习科技知识，提高科技运用能力和水平，为科技兴军做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扬、赵克石、张幼霞、吴胜利、马小天、魏凤和参加会议。 习主席重要讲话在解放军代表团产生强烈反响。央广记者孙俪、李林、娄思佳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某学院教研室主任李丹妮是一名来自基层的科技工作者。他说，主席对科技兴军的高度重视使自己备受鼓舞。 我向主席汇报了一下科技方面的自主创新对装备建设的一个极大的促进作用，然后主席说好好干，我就说一定要牢记主席的嘱托，不辱使命。 与会代表们表示，各部队要结合实际，找到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科技兴军的关键着力点，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全国人大代表、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秦卫江： 是要搞好官兵的科技素质的提高，使我们这支现代军队能有具备现代知识的人，用好新的高技术含量的装备，使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在科技创新中不断发展和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政委丁海春谈到，军民融合、科技兴军是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必须瞄准世界军事强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集军民之合力，在融合科技要素向战斗力转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我们还要着眼下一场战争怎么打，来积极地适应高科技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勇夺克敌制胜的制高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22742件，审结20151件，比2015年分别上升42.3%和46.6%。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4.5万件，6.3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240人。 依法审理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审判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首次适用终身监禁，强化对腐败犯罪高压态势。 去年，最高法还严惩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电信网络犯罪，并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对1076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2016年一大亮点是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周强介绍，各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14.9万件，执结507.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5万亿元。 发布实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 周强表示，最高法将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统一证据标准，提高证人出庭率和律师辩护率，更好地发挥庭审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去年最高检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徐玉案等62起重大案件，批准逮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19345人。 最高检还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与教育部等共同发布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意见，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犯罪，起诉4604人。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 依法对王明等21名省部级干部立案侦查，对令计划、苏荣、白恩培等48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在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涉农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查办银滩17410人，依法查办辽宁拉票贿选案涉及的职务犯罪。 最高检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对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聂树斌案进行深入调查，明确提出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改判无罪的意见。曹建明表示， 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推动完善乡村治理，依法惩治校园贷涉及的犯罪。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3月5号和6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普遍表示赞成这个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普遍赞同今年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审议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报告做了进一步修改，共修改78处。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国务院做出的修改，建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并代拟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两个审查结果报告。3月10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修改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关于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3月10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上述决定草案和两个办法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第二次全体会议分别于10号上午和12号下午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12号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增选副主席选举办法、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增选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12届5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将增选副主席候选人名单和有关文件草案提请3月13号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闭幕会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俞正声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第57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各项报告和决议草案。委员们认真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并结合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政协工作，充分肯定了2016年政协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绩，并对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履行好民主监督职能提出了意见建议。委员们结合本届别实际，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民法总则草案和两高工作报告。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孙怀山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以及撤销马世霞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今天上午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发表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并机现场直播闭幕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2号下午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河南代表团、江西代表团的审议。刘云山说，这次会上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突出特点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要坚持德法相济、 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注重运用法治手段推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为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张高丽希望江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弘扬井冈山精神，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抓好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12号上午，首都各界人士汇聚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简短而庄严的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2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负责人等代表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做客中央台， 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最高检办公厅主任王松苗昨天做客中央台，解读两高报告，回应社会热点。央广记者杨博宇、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用5个多概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新变化，亮点多、数字多、案例多，介绍各地经验多以及二维码多。 去年受理案件2300多万件，我们的结案标的额是4.98万亿，占这个财政收入的31%。二维码多，一共是23个二维码。通过这些二维码可以链接啊视频啊短片啊一些新闻报道，可以让整个报告火起来。 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也有不少新特点。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松苗的话说，总体上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主线鲜明，主题突出，监督主业提质，三项主责到位。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全景式、全媒体的展现。 今年的两高报告对反腐方面的内容有所侧重。王松苗介绍，去年检察机关坚持打虎拍蝇，不停歇，不手软。陈主演说，终身监禁是一个新的刑罚措施，这是我们国家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重大举措。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去年依法纠正了聂树斌案， 这开创了异地复查案件的先河。首次召开复查听证会，首次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指定再审案件。 现在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改革啊，还有包括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刑事诉裁程序试点改革，都是做到了提级不稳。 今天中午1点，全国人大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做客中央台，与您一同倾听信息化时代最强音。 央广帮你问， 央广帮你问第7篇：健康中国如何保障你我？ 你好，大医院现在排队多2个小时，然后看病才3分钟就解决了，让人很烦躁。 社区医院当然有它的好处，又近又不用排队，但是这个好医生肯定都在大医院，不是吗？ 要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分级诊疗迫在眉睫。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说，资源分配的改变是关键。 而我们现在仍然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城市，所以资源没有改变之前，你要让他们都往下走，走不下去的。 全国人大代表贾伟平介绍，上海采取的1+1+1签约服务已效果出现，居民在和社区医生签约的同时，也和一个区级以及一个3甲医院挂钩。 大医院呢，为社区的医院和百姓呢开放他的号源，我们社区医生就直接可以把需要转诊的通过信息化的管理就点击到大医院的转诊平台上。 看病贵，我想知道到底贵在哪里呢？ 全国人大代表胡梅英提出，看病贵主要源于药品耗材价格虚高严重。 我们的收费里面60%-70%的是什么？药品耗材，然后就设备。 全国人大代表王陇德建议，医保改革要从总额付费向按病种付费转变。 病种付费是要花很多研究力量的，测算每一个病种应该给多少钱。 医改既要让患者得实惠，也要保障好医务人员的权益。全国政协委员徐勇建议， 包括医院的基本建设、大型设备，再有一个人事制度改革。 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短缺的难题一直未得到根本缓解。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开封的赤脚医生马文芳，今年再次将乡村医生后继无人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 特别下一代的乡村医生，应该有个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给他的工资待遇叫他稍高，这样呢，促使他到农村去，到卫生治所去。 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新疆代表团昨天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 与会代表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等重要议题献计献策。央广记者张明浩、王泽华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介绍说，2016年新疆经济运行整体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持续改善，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新疆的 GDP 啊，去年增长了7.6%，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8.3%和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说去年首次突破了万元大关。 南疆四地州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史建勇表示，接下来将在就业、教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 第一个是就业，所以在南疆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我就是解决一些这个就业容量大的、相对的就业稳定比较好的、集中度比较好的。第二，在南疆地区抓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抓住南疆的双语教育。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要线上线下结合，打好高校思政课攻坚战。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陈宝生表示，在高校调研中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不高，内容不适应学生的需要。 课堂内一定要改革思政课的内容，授课方式内容没有针对性，授课方式不适应他就不爱听。课堂外加上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大学生啊浸泡在文化中成长。 此外，要运用好互联网手段，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运用好网络阵地，给他们输送正确的营养、健康的营养。线下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健康的活动载体，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 提案议案点播， 提案议案点播，今天聚焦户籍改革。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居住证、外来务工者积分落户问题。 户口之上附着着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让许多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对城市充满向往。全国人大代表巴音朝鲁： 要抓住啊人的城镇化这个核心，破解农民进城和落后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孙伟认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是就地市民化， 农村转移就业的市民化，城中村、城边村的市民化，还有呢就地就业的那些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居住证制度正在逐渐拉近城乡差距，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认为，应当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上的差异化公共政策， 要叫这些城市务工人员他的孩子们也享受我们的公共资源。 干了十几年社区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于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户籍问题的治本之策。 各级政府还是在这一块呢建立更多的创业呀、就业平台，让这些出去务工的农民朋友返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延新、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我要天天过情人节。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紫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北京时间7点整。